为什么？如果自暴自弃怨天尤命，那不是我。如果你有一双飞翔的翅膀，还等什么？如果你的泪水已经汇聚成河，你在酿酒吗？如果历尽磨难受尽挫折，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，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如果历尽磨难受尽挫折，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，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把酒倒满，来喝个不醉不休，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，所有烦恼向东流。把酒倒满，来喝个不醉不休，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，辛苦的人请举手，跟我走。 第八位，本周上升一位，北京天亮文化，姚天亮，爱的一路上有你。 在我爱的一路上有你，让我拥有快乐和甜蜜，永远都为你遮风和挡雨，不会让你流泪受委屈。 为了推荐歌曲了，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位邵红的《很好鸟》。伤感的曲风，悲伤的配词，唱进了爱情世界里无奈与伤感。歌曲中创作者把我们化作寒号鸟，来比喻在爱情中的不尽人意，那个冰冷的浮游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悲伤故事，恋爱挫败挣扎之后对爱情无限的向往，因为爱过所以怀念，就算毁灭也不肯逃，我就是那只傻傻的寒号鸟。 以为爱可以天荒地老，所以不顾一切对你好，丢弃自尊放下骄傲，除了你什么都不要，可是爱不如想象美妙，付出越多越是受煎熬，给你自由放开怀抱，而你一转身就走掉。我曾被爱得很好，孤单地在风里嘶叫，口口声声想把你忘掉，却拼命记起你的好。我化作爱的很好鸟，拒绝会温暖的雪巢，守着回忆任思念如刀，就算毁灭也不肯逃。而你一转身就走掉，我曾被爱得很好鸟，孤单地在风里嘶叫，口口声声想把你忘掉，却拼命记起你的好。我化作爱得很好鸟，拒绝会温暖的雪巢，守着回忆任思念如刀，就算毁灭也不肯逃。我曾被爱得很好鸟，孤单地在风里嘶叫，口口声声想把你忘掉，却拼命记起你的好。我化作爱得很好鸟，只会温暖的雪草，守着回忆的思念如刀，就算毁灭也不肯逃。

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7期2017年第六期内地榜单正在为你揭晓，我是主持人陈俊，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.fm169.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，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。另外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博，以及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华语音乐排行榜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。另外如果你有更多更好的合作，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，招募热线400-995-1898，400-995-1898。 我李晨，你是我前世的安妮森，坠入那终极的海里森，一别多年，看雁飞江南。看过世界，才了解世界之大，那些放不下，遇见你。 再问君有几多愁，所有烦恼像毒瘤。 继续来揭晓内地榜前十的榜单，来到第七位，本周下降三位，天后盛世金志文认定。 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，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，多喧哗你一笑就是烟， 第六位，上榜五周，本周反弹三位，白雪秋水红颜。 向往江湖，秋水红颜，站在彼岸朦胧了那个秋天，天下万笑声眼睛睛洒在水面，向往江湖，秋水红颜，站在彼岸朦胧了那个秋天，天下万笑声洒在水面，星星数点晶晶洒在水面。 第五位，上榜新歌丁鱼 Lisa。AMG 合纵音乐集团旗下被誉为音乐外星人的歌手丁鱼发行了全新专辑《卯宿星系来的人》，这是张富有想象力的概念专辑，也是少有的以宇宙时空为主题的音乐作品。整张专辑用七首歌曲串联起了外星系与地球的起源，用文字和音乐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七首歌犹如卯宿七星一般星光溢彩，又缺一不可。其中的浪漫作品 LisaMV 由专辑概念延伸，故事以人和鱼相爱作为主线，用唯美的画面呈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。女主角 Lisa 前世曾是丁鱼救下并放生了一只小鱼，在这一世化作人鱼救下了溺水中的丁鱼。丁鱼溺水时见过 Lisa， 念念不忘，他坚信每次在水中一定能看到 Lisa。 Hey girl, don't miss meYou know, because of you, my heart isn't filled by you. 高脚杯，怎么喝都不会醉，你的美，看一眼都让我醉，像夏天里的玫瑰，单膝下跪，向后退，却抗拒不了你性感的嘴，黑黑的眼睛，黑黑的发尾，连呼吸都带香味。 那一刻，那一 一秒让我们再次相会，学不会不想你那会是什么滋味， 每次拥抱都舍不得去分开，就握着你的手紧紧不松开。 终极的海丽莎，像孩子般的可爱，想永远把你宠坏。丽莎，你是我前世的爱丽莎，坠入了终极的海丽莎，像孩子般的可爱，想永远把你宠坏。 连呼吸都带香味， 那一刻那一秒当我们再次相会，却不会不想你那会是什么滋味， 每次拥抱都舍不得去分开，就握着你的手紧紧不松开。 丽莎，你是我前世的爱丽莎，坠入了终极的海丽莎，像孩子般的可爱，终极的海丽莎，像孩子般的可爱，想永远把你宠坏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丽莎， 我知道此刻你在想什么，不说话，我也知道。你心里在等待着我确定那句话， 第四位，本周上升两位，尚雯婕工作室，尚雯婕在意江南。 all about hip hop and R&B.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，为你推荐最新单曲。 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7期，2017年第六期，为你揭晓内地榜前十的榜单，看看你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上榜。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.fm169.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，以及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。另外还可以手机下载 APP 听听 FM 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如果你有更多更好的合作，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，周末热线400-995-1898 400-995-1898。我是主持人陈俊，来揭晓前三位的歌。 笑脸，心底的思念，仿佛如刀割，只想告诉你，我又想你了，我又想你了。 这是本周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三，北京全民捕鱼，李栋伟，我又想你了。亚军歌曲则是本周继续持平的香港华音国际，若通，摇滚与蓝调。 错误的美好，月光不忍私藏思念的繁忙，我静静等待把你解掉。 这里是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7期，2017年的第六期，今天为你揭晓最新内地榜单。冠军歌上榜两周，继续稳坐冠军位置。路程音乐，周芷若、刘大成，等你回家。农历新年元宵过后才是真正的结束，你是不是很依依不舍呢？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www.fm169.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，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。我是主持人陈俊，休息一下，稍后为你带来港台榜单。 长长的路上，长长的牵挂，一头是远方，一头是家。远方你在，莫怕滚打，风吹乱了爸妈一头的白发。 长长的等待，长长的冬夏，一段是希望，一段是雪花。他乡有你，夜夜思念，孩子默默向着远方喊爸爸。 回来吧， 回来吧， 晚霞里还站着爸妈， 望着天上的月牙，等你回家，等你回家。要回家的路，等你回家， 等你回家。回家的路，等你回家，等你回家。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晚霞里还站着爸妈，望着天上的月牙，

It's all about hip hop and R&B.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，为你推荐最新单曲。 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7期，2017年第六期港台榜单正在为您揭晓。我是主持人陈俊，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.fm169.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，以及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。另外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博，以及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“华语音乐排行榜”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。另外，如果你有更多更好的合作，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。周末热线400995-1898，400995-1898，继续为你揭晓港台前十榜单。第七位上榜新歌《百余时代》，许志安《灵魂道》。第六位上榜三周，本周上升两位，林伟哲音乐社《苏打绿我赖你》。苏打绿以这首欢乐的翻唱曲《我赖你》作为2016年的故事终了，这是他们现场演出的版本。苏打绿在休团前硬要推出这首单曲，背后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原因。老板林伟哲在五年前跟网友打赌，如果他的微博粉丝破10万，就要帮苏打绿发单曲。这个早已被遗忘的约定前阵子突然被提起，对于苏打绿要休团依依不舍的苏打粉，竟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成了目标，等着老板实现诺言。于是在去年底前诞生了这首单曲。苏打绿将在巡演之后要休团3年，为拓展海外市场做准备。团员有的要回家生小孩，有的希望可以环游世界，有的则会开始学习。苏打绿休团3年，在老板林伟哲看来刚刚好。他说，作为这样一个乐队，未来有什么新的路要走，我觉得停下来想一想会比直接一头撞进下一个阶段要好得多。我抛出这个建议之后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也觉得3年时间刚好。本周上升一位，又是一首饱受争议的电视剧的主题曲，上海花花草草影视钟汉良《一枝孤芳》。 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，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，盔甲肩膀，黄粱悲壮，别忘记我模样，无我无名无常。 又要来推荐新歌曲了，这是上榜新歌本周第七位，许志安 ABC Projector 第三部作品《灵魂道》。人无法走过每天，为求没有带着遗憾活到终点。走过梦幻一生，道别或许很痛很苦，到了终点大概闭着眼睛就走过，人终究还是空空的来，空空的离开。即使星空居满灵魂，但愿地球不只剩下眼泪，愿留下的还有感恩。 混断了迫不得已放下你的身份，所有地位其实阶级只不过界限，却教众生穷追不舍。怀念当天的一点幼稚，喝口冰水欢笑半天，原谅今天的我突然道别。两眼闭上了，歇一生精彩梦幻，你我终于远去这躯体，离开俗世，眼眸再熄不掉眼泪乱流，悔疚挽救已过去不可带走，错过了几多次牵手，错过了几多次邂逅，你

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， 海蟹、大闸蟹、大雪蟹、鲍鱼、石斑鱼、三文鱼、皮皮虾、海参，各种刺身，通通不限量。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，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，6030-7779，6030-7779。 雾霾太可怕了， 快安装华慧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，不开窗换气，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。 华慧家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，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，请加微信号华慧家新风系统首字母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，为你推荐最新单曲。 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7期，2017年第六期，港台前十榜单正在为你揭晓。我是主持人陈俊，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.fm169.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，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。另外，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博，以及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“华语音乐排行榜”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，来为你揭晓前四位的歌。 Baby, 不要对我逃避，爱上你根本不是秘密，不可以把我当作空气，不然我只好报警处理。看你笑得甜蜜，看你腿的美丽，爱上你的任性。Give me, give me, give me a love。抱紧 oh my, oh my, oh my, oh my baby， 现在就要抱抱抱抱紧 Oh baby， 给我你的爱，好想把你抱紧，爱到你我分不开，现在就要抱紧。Oh， 是你是你偷偷写着我未来的回忆，要是你是你让我忘记流浪的意义。 Oh oh Come give me your love。 接着本周上升三位，来到第四，陈立谦带陆德伟报警处理。第三位上榜四周，本周上升两位，滚石唱片831任贤齐五月天阿信干啦干啦。 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，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，没被看不起的笑话，怎么陪着做梦想。干杯啦干杯啦， 上榜两周就来到第二的位置，蜂鸟音乐邓紫棋光年之外，这也是邓紫棋为电影太空旅客创作并演唱的中国区主题曲。邓紫棋最近除了创作演出，还主演了以她为原型的电影一路逆风，将她25年的成长故事、10年的歌手生涯以及她演唱会台前幕后的故事为线索，通过音乐与梦想的故事，带领观众一起重温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美好与伤痛，畅谈不惧风浪、逐光飞翔的青春。 闪烁颠簸，坠入自我。